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领导继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集中学习， 严格保障措施助力北京连续15天空气质量一级优。 全市中小学今天开学，早高峰将严重拥堵。 开学第一课，中小学生传承抗战精神，向英雄致敬。 市教委重申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重点班。 周三周四京城再迎降雨，气温下降。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按照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昨天市委市政府领导和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继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二专题集中学习。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学习，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参加。继7月31号进行第二专题首次集中学习后，本次学习继续以集中阅读自学的方式，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警示录、风范老一辈革命家三严三实事例选及违纪违法干部悔过书一等学习材料。根据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安排，在集中学习和自学基础上，市领导将在近期以严以律己、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为题，组织开展交流研讨，巩固提升学习成果，努力以三严三实作风更好地指导首都工作实践。 市环保局昨天发布世界田径锦标赛和阅兵两大活动期间空气质量保障效果评估。从8月20号到9月3号，全市 PM2.5 平均浓度下降超过70%，空气质量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根据评估测算，8月20号到9月3号空气质量保障期间，北京的 PM2.5 连续15天达到一级优水平。特别是9月3号上午阅兵期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仅为每立方米8微克，这与污染排放大幅减少有关。这15天，北京的空气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与伦敦、莫斯科、新加坡等大城市差不多。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说：“ 但是呢，我们这是拿全年中最好的这15天的平均值和人家的日均值做的比较，这个年均值也能达到现在这样15天的一个平均浓度水平，确实呢还任重而道远。” 不仅北京，周边天津、河北、山西、山东、内蒙、河南6省市也同步减排，70个地级以上市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40%以上。强效保障措施也给常态蓝留下启示，比如京津冀周边在保障期间共同减少了燃煤机组发电。市环保局总工程师于建华说：“ 今后包括华北这一个区域或者京津冀，那么对于能源结构是不是可以做到电从远方来，减少本地的发电？ 另外包括单双号、公车限行、严查外地超标车等机动车减排贡献明显。全市交通监测站点显示，汽车直排的一氧化氮最大降幅80%，早高峰时段下降40%，而柴油车夜间排放的黑碳下降80%。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方丽表示，下一步本市将严格管理大货车等柴油车的排放。 重型柴油车这个目前达不到绿标的这个比例，外地进京的车还是挺多的啊，涉及到几十万辆车，也涉及到周边10几个省市，我们也要制定出一个时间表。 空气质量保障期间，社会公众的减排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包括餐饮、汽修在内的社会居民减排量在二氧化硫中占比15%，挥发性有机物里达到27%。 北京日报今天刊发评论员文章，题为《坚定信心应对拥堵月》。文章说，进入9月，大中小学新学年开学，再加上中秋国庆两节临近，首都交通运行和空气质量都将面临巨大压力。 在这个传统的拥堵月中，如何做好治拥还堵、清洁空气各项工作？刚刚圆满收官的两大活动保障工作可以给我们不少启示。世锦赛和阅兵活动期间，北京交通状况的改善和空气质量的提升有目共睹。事实说明，只要下定决心，综合施策，交通拥堵也好，雾霾袭扰也罢，都不是不治之症。良好的治理效果，精细的治理策略，对于城市治理者来说，是一次认识的提升和思路的启发。重大活动本身是城市发展建设的契机，也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契机。清洁的空气、畅行的交通，是高规格活动保障工作产生的溢出效应。有了有章可循的治理路径，有了上下齐心的全民行动，我们就一定能将对天蓝、地绿、水净、风清的美好期盼，化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让北京城更加和谐宜居。 今天是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学日，交管部门预计今天早高峰拥堵情况将非常突出，交通指数有可能突破 9.2， 峰值达到 9.5。 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市交管局根据往年情况预判，开学日的校园周边及主干道拥堵情况会尤为突出，其中东二环广渠门桥区、西三环航天桥区、莲花桥区、北四环中关村桥区、西四环正阳桥区以及复兴路永定路路口、平安大街厂桥路口、圆明园西路农大路口等区域周边校园集中，预计交通压力较大。为此，交管部门发布了绕行建议，中关村大街沿线分布至多所中小学，上学及放学期间，中关村大街北向南方向交通压力相对较大，特别是黄庄路口容易因车多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过境车辆可以绕行中关村东路。北四环中关村一号桥到宝福寺路段，在中小学生上下学期间车多时，容易导致北四环西段朱府路双方向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过境车辆可以绕行知春路。西四环航天桥区周边分布至多所学校和医院，在早高峰期间和下午时段容易因车多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过境车辆可以绕行蓝电厂南路。位于广渠门桥西侧的西兆寺街分布至多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如果遇到西兆寺街车行缓慢时，过境车辆可以提前选择通行能力相对较好的幸福大街行驶。此外，五日制限行将在周一恢复，七号车辆限行尾号是5和0。 本市百万中小学生今天迎来新学年，昨天一些学校举行了返校和开学仪式。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不少学校的开学第一课都选择进行传承抗战精神、勿忘国耻、圆梦中华的主题教育。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今年暑假，东直门中学组织学生参观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和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等地。初三学生李芳怡说， 那些革命战士们他们的生活条件啊，真的是特别的艰苦，我们现在那个幸福生活是前辈们用他们的辛苦、他们的鲜血换来的。 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东直门中学教育处主任李红晶说，他看到了很多令人感动的画面。 抗日馆当天人很多，就看见了一群真的是耄耋老人，就有的都拄着拐，有的坐着轮椅，一个那样的团跟我们的学生队伍是交叉的，然后中间学生就自动停下来让着那些老人在走，他们都静静的在注视着那群老人。70、80岁的老人可能他们对抗日战争的那个感觉和10几岁的小孩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时这些小孩的那个表情让我就觉得，哎呦，他们好像看懂了什么。 今年开学，清华附小以一部百年校史剧向抗战胜利献礼，东城区27中的25名参加了天安门阅兵礼的学生，则将在开学典礼上分享自己的观礼感受。汇文中学则邀请了烈士亲属，用战斗英雄的事迹激励汇文学子为中华崛起而奋斗。 小的时候，我以为爱国都是大人的事儿，然后现在就知道了，小孩也需要爱国。 我觉得要铭记国家的历史，这也是一种爱国的体现。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中小学今天迎来新学期，市教委昨天就规范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教学行为提出要求，重申义务教育阶段各级各类学校应该按照平行分班的要求做好入学组织工作，不得设立重点班和以区分学生学业水平为目的的实验班，特别不得以所谓因材施教名义对学生进行分类分层式入学考察和分班教学。 新闻广播消息，为了指导一年级新生家长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小学一年级，北京市网上家长学校昨天开通小学一年级家长专题指导课程， 课程涵盖了入学适应、习惯养成、自理能力、学习指导、安全自护等主题，以多媒体形式为家长提供相关家庭教育知识、方法和经验。 这周京城处于夏末秋初的天气转换期，白天体感舒适，早晚气温低，需要适时增减衣物。请听新闻网的记者吴思的报道。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北京以晴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在29度到30度，中午前后太阳比较晒，稍微有点热，出门要注意防晒。今天晚上到明天，特别是明天白天，天空状态以多云为主，紫外线照射强度有所降低，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感觉比较舒适。周三到周四受降雨云团影响，北京又会出现降雨天气。从目前的气象资料来看，周三白天主要是北京西部和北部可能出现降雨，雨量不大，周三晚上有可能会出现全市性降雨天气，周四傍晚到夜间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提醒大家到时要注意防范。周三周四受到降雨影响，最高气温也将回落到22到24度，周五开始天气转晴，气温回升，周末两天的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之间，比较适合假日出行。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被称为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敌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知道被抓到这里来的人是都会被杀掉的，尤其是那些妇女和孩子。 以上录音来自克罗地亚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纪念馆，馆内循环播放着当年集中营幸存者的口述。亚塞诺瓦茨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东南100公里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是克罗地亚法西斯傀儡政权乌斯塔沙关押平民的集中营，也是最为恐怖的种族屠杀集中营之一。4年间，近10万人惨遭杀害，仅有不到100人幸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高翔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记者来到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旧址，这座被称为巴尔干地区的奥斯维辛的遗迹已不复存在，草坪代替了囚室，集中营旁的萨瓦河两岸种满了白杨树。旧址上建起的一座纪念馆内，循环播放着当年集中营幸存者的回忆录。纪念馆馆长佩雅科维奇介绍说，迄今为止，经考证确认的集中营遇难者已经超过8万人。 说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就是说呢，带有准确的人民姓名的这个呢是有83000多人，主要反对的话是三个种族，一个呢是这个犹太族，一个呢是吉普赛族，第三个就是塞尔维亚族。 二战期间，克罗地亚建立了亲纳粹德国的极端政权组织乌斯塔沙，乌斯塔沙建立超过10个集中营，亚塞诺瓦茨是规模最大的集中营。不同于德国法西斯建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纪念馆内展出的杀人的工具主要是棍棒、匕首等冷兵器。 德国集中营里的话呢，它引用了一些工业化的这个设施来杀人，包括呢它的毒气室。在我们这里的话呢，它是这种呢工业化的这种设施是没有的，基本上都是冷兵器，包括这个匕首啊、这个锤子呀、斧子呀之类的。 现年86岁的塞尔维亚族老人伊瓦诺维奇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每年他都会带着他的家人来这里凭吊纪念。如今克罗地亚境内仅有3个幸存者还健在，饥饿和恐惧是伊瓦诺维奇老人对集中营无法抹去的回忆。 菜地里的这个圆白菜长大了，当时有一个这个被关押者呢，他呢就是非常的饿，就跑到这个菜地里头拿了这么一个白菜，饿的呀当时就啃起来了， 看守呢就当着他的面拔出刀来，就当时就把这个人给刺死。 1945年4月解放前夕，集中营开始不加选择的屠杀所有人。当集中营还剩约1000人的时候，他们策动了大逃亡。 记得很清楚，在1945年大逃亡的时候，墙是很高的，要么就4米高的墙吧，很难说是翻着墙爬过去。它有个小的小通道，大家呢往那里头挤。他很有幸呢，这个子弹呢没有打中他，他呢是在这100多人逃出去的其中的之一。 经历了战争和种族屠杀，伊瓦诺维奇老人希望今天的人应该以爱珍惜和维护和平。 我只说一点，就是说、我想呢，就是现在的新的年轻人的话呢，大家呢不要呢就是去分种族、分民族的肤色、分他的信仰。他说人之间的话呢只有两个区分，好人和坏人。我们呢在人的生活中呢一定要充满爱。他说爱呢是最伟大的力量。 1999年，二战时克罗地亚纳粹组织乌斯塔沙分子亚塞诺瓦茨集中营指挥官丁科沙基奇在逃亡阿根廷50多年后被引渡回国，并判处20年徒刑。反对法西斯主义是如今克罗地亚的立国之本，他被写进了宪法。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终究会得到伸张。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2015北京榜样，本周人物榜。高德强，男，1957年出生，平北抗日烈士纪念园管理处主任。他出生在革命老区，从小就对国仇家恨有深刻体会。他带领团队收集流传在民间的抗日斗争史料1300多个，并到当年平北地区下辖的15个县走访核实情况，还撰写了200多万字的《海陀风云》，详细记录了发生在平北地区的一个个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周腾飞，男，1983年出生，总参陆航学院某部队长。2014年4月的一个傍晚，周腾飞突然听到有人落水了的喊声。连忙循声跑到附近的湖边，救起一个正在水中挣扎的小男孩，并和战友及时施救，使其脱险。自己的腿却被磕伤，身上的贵重物品全被淹坏。他还曾从深水沟里救出因车祸昏迷的司机，在特大台风中主动抢险救灾。 吴丽红，女，1974年出生，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三公司试验室主任。婚后1年，她的丈夫突然被查出患有恶性肿瘤，手术后高位截瘫，被宣布至多还能活6个月。她坚强的护理丈夫度过了化疗期，然后始终如一地照料丈夫的生活。经过16年的坚守，她的丈夫恢复了行走，并回到了工作岗位。 张小荣，女，1968年出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发展局副局长。张小荣关注妇女民生，为1万余名女大学生提供了实习和就业岗位，募集资金支持了1500余名贫困妇女和女大学生自主创业，争取资金扶持建立了近1000个负责号妇女创业就业示范基地，每年带动50余万名妇女创业就业。在全市建立的300多个巧娘工作室，每年带动妇女弹性就业25万余人。 苑建军，男，1964年出生，北京高井热电厂编辑。他先天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仅为0.04，但在工作之余，他每天看书学习写作到深夜。 在成为企业报的编辑之后，他主动到艰苦的生产一线采访，晚上就在简陋的工坊写作。他写的长篇小说出版之后，又被他自己改编为电视剧，设置完成并播出，实现了他当作家的梦想。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有问题请拨打咨询电话6566-156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20，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今天本市中小学正式开学，当天开始，公交集团将启用新时刻表，日均加车3400车次，以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新时刻表重点增加了早晚高峰和学校周边线路的运力投入，并延长早晚高峰时间。 随着德胜门西公交场站和跨河专用匝道的启用，明天首班车起，345快、345路、670路、344快、886路、883路、885路这7条公交线路上下车站都调整到德胜门西公交场站内。881路、889路德胜门西站位西移大约100米，888路站位不变。 从今天首班车起，公交13路将延长到小营公交场站。调整后，线路由小营公交场站出发，经鼎城路、玉惠东路等路段行驶到和平东桥后，沿13路沿线到西城、三里河，增设小营公交场站、江庄湖等12站，营业时间调整为双向5点到23点。13路调整后，可全线覆盖62路设站，从9月7号首班车起撤销62路。 秋季开学在即，为确保新生电子学籍档案的唯一和准确，教育部要求各地做好小学新生和中职新生电子学籍的接续工作，其中小学新生学籍注册要在1个月内完成。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原创文学征文活动昨天启动，征文面向全市中小学在职教师，题材不限，评选结果将于明年4月世界读书日前夕向社会公布。 记者昨天从市文物局了解到，北京文物部门年内将采取措施，加强对抗战遗址文物的保护。 故宫博物院昨天发表声明称，网上有关故宫门票价格不断上涨的报道与事实不符。故宫博物院门票价格是按照国家和北京市价格管理部门的统一安排进行的，旺季每张60元，淡季每张40元，至今这个价格已经延续13年。 第五届北京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将于9月9号到28号举办。这次文化节将设礼仪国学、欣赏国学、体验国学3大板块，共11项重点活动。 8、9月份，种种类似感冒的过敏性鼻炎症状明显多发。记者从北京佑安医院了解到，8月份过敏性鼻炎的接诊量已经比平时翻了1倍。专家提醒市民，对花粉过敏的朋友外出要注意防护。另外可以采取用生理盐水清洗鼻腔。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燕、秦倩，播音员滕李玲、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8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加配特别版，低价享高配 K4KX3 指定车型，增配17英寸轮毂，7档双离合变速器， LED 日间行车灯等丰富配置。详情请咨询经销商东风悦达起亚。 沃尔沃2016款 S60L 搭载 Drive E 发动机全新上市，更尊享2年免息金融支持，首付46000，日供256元，详询沃尔沃北京经销商。 放了3天假不过瘾啊！ 好消息，9月9又放假一天。 9月9， 乐车帮 APP 大放假，99元低价去4S店保养，20多品牌，100家4S店，原厂精油机滤，小保养只要99。 这个价放得爽！ 乐车帮 APP。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车尾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您节目，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系列报道，开学之际看校园，五毛食品热卖，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引人担忧。昌平区玉祥小学周边人行道被违法建设堵站，学生上下学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下面是详细报道。今天是本市中小学正式开学的第一天，从今天开始，新闻热线将推出系列报道《开学之际看校园》，聚焦校园以及校园周边的种种问题，关注孩子们的健康与安全。 开学之际看校园。 香气刺鼻的味道，破损油溢的包装，山寨大牌的名称，这些售价多在5毛钱到1块钱的小食品被称为五毛食品。这些食品一般色彩鲜艳，味道刺激，并且价格低廉，因而比较受学生的欢迎。随着中小学的开学，这些食品也将迎来新的学生消费者。请听新闻广播实习生唐志成的报道。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本市不少中小学周边的便利店、小卖部和流动摊位均有辣条、素牛肉、大闸蟹、虾条等五毛食品销售。周边的居民表示， 在学校周边那垃圾食品挺常见的。 这些食品包装上虽然写着大闸蟹等名称，但食材原料往往与这些名称无关。在朝阳区劲松第三小学校门口斜对面的一家无名小卖部，记者看到，在一进门的地方摆放着大量形形色色的小食品，往里走，两排货架上也堆满着这类食品，还有几百袋小食品直接堆放在6个大纸箱里。一名5年级学生告诉记者，这些食品当中，学生最喜欢吃的是4类食品： 辣条、干脆面、膨化食品、油炸的。 在这家小卖部，记者随机购买了4包5毛食品，一包净含量只有32克的辣条，包装上标明含有10几种添加剂和好几种防腐剂。记者拆开一包辣条试吃，感觉口味非常辛辣，具有极强的刺激性。对于这类5毛食品，虽然小孩子爱吃，但是不少家长却不免对食品安全有着很多的担心。 小的时候我倒是偶尔吃过，现在根本都不敢让他吃那些东西。 记者购买到的4种食品，虽然都能从网络上查询到生产许可信息，但是记者联系到其中一种叫做开胃丝的辣条食品经销商时，对方表示， 他现在没有，现在停着呢， 厂家已经停产。小卖部里销售的大量产品又来自何方？厂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假的也有，开胃丝现在有假货。 随后记者将问题反映给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接班记录以后是转到违法行为发生地，由那的执法人员对这个销售企业进行调查。 记者从网上了解到，校园周边的五毛食品问题由来已久，此前有媒体对此进行过多次报道，相关部门也进行过多次查处，但是直到现在，校园周边的五毛食品依旧泛滥。为什么五毛食品问题会成为顽疾呢？我们将继续关注。 安全是学生家长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市民马先生发现，位于昌平区回龙观镇龙峪中路的玉祥小学，由于围墙外侧的人行道被违章建筑堵住，致使学生上下学只能走机动车道，存在安全隐患。 这条道啊，是孩子上下学啊必经之路。这个小车小贩4大半店的房子呀，差不多跟这人行便道一样宽，小学生上下学就不得不到马路上去走。可是这样的马路两侧又都是违章机动车，这样孩子呢上下学路上就很危险。 对此，学校方面表示，挡路的建筑不在学校管辖区域内，但确实造成了不便，希望有关部门能进行管理。 西南角那个去年就有了， 应该是一个有原来卖早点，就是卖点小吃什么的，现在也有人，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看不见他们，我们都孩子都